新传媒书画电台 Capital 958上市频道，现在由林金龙报告新闻。本地居民加入健康 SG 计划，并且同家庭医生进行健康咨询后，将能够获得相等于20人的健康积分。卫生部长王毅康在国会八款委员会辩论部门开支预算的时候讲，人们完成健康咨询后，将能够通过 Healthy 365数据应用程序获得3000健康积分，大约相等于20人，可以用来对付这种平价超市或者其他利益券。另外，明年次开始参与健康 SG 计划，并且患有多种复杂慢性病的病人，到参加计划的10年前科诊所求诊的时候，可以获得更高的药物津贴。陈独生医院接下来将同托福人合作展开试验计划，为病人提供及时同无痛的磁肺护理。当局将简化八款的程序，让业者能够灵活为病人提供所需要的服务。陆路交通管理局计划在2025年底之前，在5个邻里社区推出安行街头试验计划，为居民打造更安全、更具包容性的出行环境。以5个邻里社区是汾庙桥、五级八独市、探边里、太巴窑同西海岸。另外，交通部接受法律统筹咨询小组提出的建议，有条件的允许在货脚踏车同三轮车，以及单人三轮车同卧室脚踏车在人行道同公路上行驶。根据当局同内政部同交警协商后制定的新标准，一类统筹工具宽度不能够超过1.3米，长度不能超过2.6米，才能够在道路上行驶。政府将继续保持数十年初测房地产收益率提高影响的严重者，但呢，唔要通过广大退休人士四处实测的房地产收益率，而系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帮助佢哋。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在天阳刘三姐中饰演刘三姐的王婉秋去世，享年80岁。北京日报报道，王婉秋今日凌晨3:16在桂林医院重症监护室，因为抢救治疗无效去世。王婉秋1943年1月出生于广西桂林市，13岁开始表演艺术生涯。1961年，其主演的《刘三姐》公演受到中外观众的热烈赞扬。《刘三姐》60年推出新加坡上映时，连续公演186天，创下演出最高的最长的纪录。新闻报告完毕。